好，欢迎各位再翻到嚟我哋嘅军武戏言啊！ 系， 好啊，咁我哋就延续翻上一集啊，我哋讲南在记啊， 系啊， 好啊，咁就今集咧，我哋讲南在记咧，咁我哋就好多朋友都关心嘅，就即系我自己都系一个中国人啊，咁就当然都好担心，究竟我哋国产嗰架咧歼十五啊 J15 其实咩状况咧？咁讲，即系 Alex 有冇收到啲咩风嘅？有冇啲咩新状况啊？ 咩喎，冇咩出现喎，呢排都 嗱嗰个 J。J15 其实咧，一般香港人咧都可能冇唔好留意，因为都睇唔起佢。咁其实呢个 J15 咧，嗱又讲少少吓，呢个咧歼十五咧，其实咧就佢系源自于咧俄罗斯嘅 T10 嘅一个嘅机嘅一个叫做验证机啦。 唔知苏卅、苏廿七啊？ 佢同苏卅三都系姊妹机嚟噶喎。 系即系苏廿七系嘅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咧就苏卅三咧就而家俄罗斯其实都好多年冇点样升级过噶啦，所以咧苏卅三咧成日都话咧同呢个嘅 J15 咧系不相上下嘅，咁啊俄罗斯咧就梗系成日觉得大陆嘢唔得啦，咁啊客观啲讲，其实咧大陆咧除咗个发动机之外咧，好多嘢其实都差唔多可以赢俄罗斯嘅。咁如果我哋讲到 J15 咧，嗱佢依家个情况就系 J15A 啦嗰一架，咁啊 J15A 咧个情况就系、是、佢嗰个雷达，那个雷达咧就我哋相信佢应该系用嗰、那个我哋叫电唔系电子式扫描嘅，应该系机械式扫描，我哋俗称叫做 PESA 嘅 PESA。咁呢个 PESA 咧，咁就当然我哋上集都讲过啦。咁啊嗰个扫射范围就梗系低啲啦，同埋嗰个频率都低啲嘅。咁你话 lock 机嗰啲全部都系争少少嘅。咁就你话会唔会国产机依家装咗我哋叫 ISA 咧，即系咧电子扫描，即系自己识自己主动去追目标咧？有可能嘅，因为我哋其实依家歼十一咧，歼十一据说歼十一最新嗰架歼十一 D 咧装备咗，歼十 B 咧就装备咗，咁所以你话歼十五有冇机会装备咧？我相信有机会，咁但系点解我会觉得未可能装咧？就唔系因为大陆冇钱，系因为大陆觉得呢架歼十五 A 咧可能真系玩下就算啦。 哦，即系试验机嘅啫， 即系 model 嚟嘅啫。咁啊，因为佢哋嚟紧咧就据说会装嘅最新嘅歼十五 B 啊。因为其实真系唔掂啊！上集讲咗啦，歼十五 A 嘅问题就系、是，即系又容易坏啊。 系， 佢哋同埋咧，沈飞咧，我谂佢应该未完全掌握呢部机嘅，因为咧啱啱嗰期咧，平可夫咧，即系有讲到嘅，即系个好出名的军事评论家咧，就话，喂，觉得歼十五咧好多嘢咧，沈飞都未完全吃透呢架机，即 系 国内个术语吃透，即系完全未掌握呢部机嘅情况，所以咧应该就歼十五。咁咧，嗰个作战咧，仲有好多嘢要摸索嘅。咁但系咧，又咁讲嗱，歼十五因为原集咧苏廿七嘅血统啊嘛，咁所以咧佢嘅战斗就我哋讲 dog fight 啦，格斗一定系强劲嘅呢架机，飞行性能一定唔需要怀疑嘅。咁所以话 J15 咧个内部燃油咧依然个血统啦，因为有九公吨啊，咁所以咧就非常强，即系嗰个续航力系好强，即系讲紧系 大油箱 3500公里啊，即系你作战半径讲几多啊？1200咁当然我就算啊，我除八扣啊都有1000噶，咁所以咧你照睇好劲噶，系咪？好啦，讲到佢个速度2.4马赫，系嘛，咁啊相当强。咁就如果你话国产个引擎，嗱呢、这个又系据说噶啫喎， 系， 即系近排睇新闻讲咧，就大陆咧终于个引擎咧攻关啦，佢哋成日讲，即系不停逐关打啦， 系， 终于俾佢哋打到一个咧叫做涡扇15啊。涡扇十五， 第十五代啊， 十五啊，即系唔知系咪叫十五代，即系佢哋叫十五啦，就叫做第五代战机嗰个嘅引擎。第五代战机即系等于 F22 啊、F35 嗰啲啊，系啊，好似好劲咁。F15 有个名噶，一个派别嚟噶，全部女人嗰个派别。 哇，你好难估啊！ 即系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全女班嗰个咧， 唔知 峨眉啊， 峨眉唔系话 系啊，叫峨眉啊，好乸其实个名 系咯， 好女人啊，咁但系叫峨眉啊，呢、這个好过瘾啊。咁咧，据说咧已经去到第五代发动机嗰个级数啊，即系咩意思咧？已经系可以超音速巡航啊，即系全程开，即系唔好话全程啦，大概一个钟到啦开，一个钟嘅超音速都得。嗱，即系据说噶咋，咁当然佢话佢啲叶片依家靓咗啦。咁同埋咧，据说咋嗱，呢个真系国内网友好有心嘅。佢话咧，嗰个发动机个尾咧，嗰啲叶片咧有颜色嘅， 佢話咧而家咧嗰啲鱗狀嘅葉片咧， 即係有鋪挺喺度， 即係嗰個大陸咧就係少少透藍色嘅。係，佢就話咧俄羅斯係透灰色嘅。係，嗱我就唔係真係讀化學嗰啲出身，物理我唔係好知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有原機喺度咧？可能有嘅，即係話嗰啲合金會唔會靚少少咧？嗱，仲有一個傳聞咧，就係話原來 J15 咧要引入咧呢一種合金咧，大陸嗰個隱藏量係好低嘅。咁即系咩意思咧？就要入口啦。 俄罗斯买唔到要， 即系佢去美国买重税。系、哎。咁所以美国佬就睇住嚟虾啦，因为美国咦，如果你已经突破咗我呢个科技，咁我就知道点样玩你噶啦嘛。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即系呢个究竟佢个心脏病嘅问题有冇得搞咧？即系我哋讲呢个嘅发动机，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。咁你话 J 十五咧，嗱、那、嗰个比较好多网友喺大陆好好 J 嘅，大陆咧喺度 J 话，其实 J 十五可以同边个舰载机砌过咧？即系话嗱，我哋假设喺南海决战啦，如果南海决战，佢对最常见嘅对手系咩咧？嗱，菲律宾啊冇舰载机啊，系咪？泰国上次讲过啦，游艇嚟嘅啫嘛，系咪？玩下算啦，成个东南亚都冇噶嘛，咁即系话印度就去到印度洋啦，暂时大陆人未去，大家都去唔到咁远啦， 附近就冇啦， 所以应该就会撞到美国嘅。不过如果撞到美国嘅话咧，咁应该就系对嗰架超级大黄蜂啦。一讲超级大黄蜂咧，大家就会谂起，其实基本上舰载机最强，暂时都系佢啦。咁如果我哋讲到佢嗰个研究啦，照睇数据咧，大家有图睇噶啦，自己嗱，你睇数据咧，J 十五无敌噶。嗱，无论嗰个内部燃油啦，嗱，你见 FA-18EF 咧，即系个超级大黄蜂都系 6.8 嘅啫。 系啊。 咁你话个起重量就30系咪啊？咁又嗰个速度 1.8 系咪音速？最大航程2350，其实咩意思咧？即系大概你七除八扣啦，大概个作战半径就大概700至900度啦。好啦，咁你话个武器挂载点又少过佢系咪啊？好啦，唯一咧就系咧讲雷达同埋武器咧就有得砌下啦，系嘛？真系睇数据。系啦，不过咧嗱咁讲，嗱我哋。先从数据讲先啦，阵间再啲实际啲角度睇。嗱，如果我哋讲雷达装备嘅话咧，嗱，雷达呢样嘢就好悭系嘛，因为雷达系你只眼， 系啊， 你睇到几远就可以打到几远啦。据说，咁如果你讲个雷达嘅话咧，就嗱，美国咧就用咗 APG 呢个雷神系统好耐噶，咁啊，以前由60几开始计啊， 系， 咁啊，啱啱对上嗰级咧就 APG-73，咁就数到咧接近200嘅， 系， 咁啊，而家就 APG-79咧，我暂时冇乜特别数据，不过相信呢个咧其实呢几年装咗嘅啫。咁就你预啦，大概嗰个距离咧就应该系过200嘅，咁变咗咧就相当之即系好使嘅。咁你过200嘅话，咁同埋咧佢扫嗰个嘅雷达反射接面积咧都系扫得比较好嘅，即系话你架机咧少少隐形，我都有机会扫到你少少隐形，少少即系例如阵风嗰啲咧少少隐形，咁、我都好远都扫到你。咁变咗咧呢个都好劲。咁当然啦，而家最新就 APG-80几噶啦，去到冇记错83到啦，大概咁相当强。咁呢啲就会装咗系 F-35啊嗰啲咯，咁就呢个都好好噶啦，实装呢个。咁咧呢个咧就喺大陆咧就叫做有源上空阵雷达啦， 咁难记 系啊，有源上空阵雷达其实大陆又好难记嘅，即系等于我哋头先讲嘅咩咧，就系电子扫描，即系佢主动追踪嘅。咁变咗就唔系以前嗰啲咧，好 mechanic 嗰啲咧，就自己抌个圈喺度转嗰啲，即系好慢嗰只。咁就你话大陆嘅雷达装备咧，嗱，老实暂时咧，我哋咧应该佢最新嗰只都叫有源上空阵，即系我哋俗称嘅电子扫描啦。如果佢做到咧，理论上啊，嗱，应该差唔多嘅，咁即系争少少啦，差唔多啦，即系可能有你80%咁啊。好啦，另外咧讲武器咯，嗱，武器咧。大家都識噶啦，呢、這個美國最出名咧就係響尾蛇導彈啊嘛，係咪？咁咧就響尾蛇有兩隻嘅，一隻咧就短距離嘅 AIM-9，一隻就中距離嘅 AIM-120。呢兩隻咧，嗱你 AIM-9咧，你預咧個射程大概係30至50啦。咁我哋上次講過啦，呢啲多揮啲嘢咧，咁你要有個要 lock 人哋部機，同埋要人哋咧死梗咧，咁你有個距離嘅，即係例如我號稱60咧，你冇理由60射就得嘅。咁理論上你應該大概。进入到大概30至40度啦，就会比较稳阵啦。 转下弯啊，嗰啲嘢 系啦，你要俾啲位，系啊，你俾啲位佢走噶嘛。咁所以咧 ，AIM 九咧，其实咧就如果嗱，如果你讲大陆啊，配备翻嗰个霹雳八啊 ，PL 即系霹雳啊，霹雳八，咁其实呢个咧系抄以色列噶嘛。 系 呢、這个系复制以色列再整劲啲咁啦。 复制意思系咩？系俾钱。 即系首先就买人哋只嘢翻嚟，跟住又研究一下逆向工程系啦，搞一轮咁啦吓。咁或者其实暗马底埋买咗啲设计图咧，又你好难讲噶嘛。咁以色列冇所谓噶，系咪有钱齐搵？好啦，咁所以呢个武器配备咧，个霹雳八咧就是、一个同 AIM 九咧号称系接近。 或者相同战斗力。咁当然争少少啦，又系嗰句系咪？好啦，咁另外咧 ，AIM-120 就大概同 Felix 12差唔多。大概咁，所以咧就理论上系武器都差不多嘅。 几公里到120同埋 APM？ 嗱 ，AIM-120 同 PIM-120咧，大概号称超过100， 哇， 超过100公里。咁但系我相信你发射嘅时候唔会100公里嘅，即系你可能大概70-80到你射啦。 Okay。 咁所以你话呢啲机咧会唔会话哇我200公里射唔鬼耐睬你？唔会嘅，即系大部分咧都系会去到一个有效嘅决战范围，大概100公里到，起码都要。 Okay。 咁所以你又唔会话真系好似以前啲人讲咧，话 F-35 咧，喂我射完走啦。有乜所谓啫？我啲 dogfight 唔掂嘅，其实都好难讲嘅，有时都好啦。咁另外咧，如果我哋讲翻啦吓，实际个情况啦，嗱，实际情况咧，如果我哋睇咧 J-15 咧，嗱，你睇数据好亮丽噶嘛，但系有个问题喎。那个问题就系大家个弹射起飞嘅情况唔同嘛，即系嗱 ，FA-18EF 咧，即系超级大黄蜂咧，就系用弹射起飞噶嘛。咁弹射起飞就即系好处就系乜嘢都齐啦，即系你将呢个图咧入面咧嘅所有嘅数量咧系唔使减嘅，全部飞上天嘅。 full loading。 full load 嘅，咁但系 J-15 咧就争啲啦，因为佢系用呢个弹滑跳起飞噶嘛，即系用自己力噶嘛。咁所以咧有人统计过，苏联啊，俄罗斯啊，俄罗斯咧如果佢嗰架苏-33内部燃油大概4公吨嘅啫，即系佢如果要咁样起飞4公吨嘅啫。嗱，你咁计咯，如果你内部燃油4公吨嘅话，咁你人哋 FA-18EF 可以满载6.8，喂，咁你系咪应该个作战半径短过人哋先？咁应该系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咁所以入满晒油嘛？ 入满就人哋入满，你啊一半， 一半， 一半，咁啊争啲，半油啫。好啦，另外最大起重量，嗱呢个就好过瘾噶，呢个最大起飞重量咧。好悭嘅，因为咧，你就咁睇咧，就系咪 J-15 劲啲啊？ 系。 咁但系有个问题喎 ，J-15 重啲嘅喎。J-15 系本身咧就差唔多18吨嘅。 系。 好啦 ，FA-18 咧就大概14吨零。嗱，你咁睇一睇，你扣七除八扣，其实你多佢3公吨都喺翻个机嘅重量度啦。所以其实你系唔会再多嘢过佢嘅。好啦，另外咧，你个挂载点咧，嗱，理论上咧就你系多佢少少嘅，系咪？咁但系我哋都系嗰句啦，咁人哋扫到你射到你啊，我挂少两个冇所谓噶嘛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另外你个速度咧系嘅 ，J-15 系会赢你少少，咁但系又咁讲啊，你嗰个引擎啊争啲噶嘛，即系究竟你发挥嘅效率有几强咧？同埋最大的问题就系、是。嗱，俄罗斯嘅引擎咧，通常咧嗰个情况咧就大概系1000小时度嘅。 系， 咁咧美国就6000， 哇，差咁远。 系啊，即系我哋讲个寿命。咁咧仲搞笑喎，俄罗斯嗰个引擎咧，佢每500小时要大修噶。咁即系话500小时之后咧又钉一钉噶咯，又要搞完之后咧再500，跟住又就报销啦。咁美国就6000，咁基本上就又冇乜坏。系 咪唔使大修啊？ 佢任飞噶，啊当然又咁讲，超级大黄蜂之前成日跌噶，就系因为嗰6000小时到啦。 哦， 系啊，时辰到就要跌啦。咁所以之前都好大问题嘅。咁如果你睇翻嘅话咧 ，J-15 有冇得砌咧？都嗱，如果我哋嚟紧大陆咧出 J-15B 啊嘛，咁佢有啲嘢。改善咗，我举例啊，嗱，佢雷达改善咗嘅，即系对眼睇远啲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如果你话嗱，武器挂载点12其实唔错噶啦，好啦，咁另外你话佢可唔可以将嗰个内部燃油嗰个情况处理得再好少少咧？即系佢可以飞远啲，咁同 FA-18EF 打就 OK 嗱。而家佢哋个决胜关键咧就在于个距离啦，即系举例，如果咧超级大和风辽胶打我行埋你哋辽宁舰度打，咁 J-15 咧奉命起飞嘅话咧，咁因为 J-15飞嘅距离短啲啊嘛，佢就有数嘅应该。嗱，调翻转啦，如果 J-15咧喺辽宁号起飞，然之后就截击呢个嘅入侵者超级大黄蜂嘅话咧，就慢啲啦，因为咧就调翻转就 J-15咧嗰个距离就拉远咗，就好睇嗰个距离。所以咧，好多时你话如果喺南海决战咧，咁我哋就要睇下究竟边个做主动攻击先，即系话 J-15 比较防守被动式啊。即系如果你话依家嘅情况咧，就会比较慢少少啊。咁另外咧，你讲到 J-15咧，即系佢嗰个另一个情况咧，就系话佢嗰个机本身，你话你有冇啲嘢可以加强咧？咁讲，因为佢而家咧啲降水咧，即系据说都比较差嘅。如果你系同FA-18 啊、EF 嗰啲比嘅话， 会唔会漏水啊？ 听讲会嘅，但系呢啲详细情况都好难知噶啦。但系就系会争少少嘅呢部机。 系。 咁所以咧就睇下佢嚟紧点样改进啦。而家 J-15 出咗个弹射版，有冇听过啊？ 即系一大陆咧，其实咧都好有野心噶。 即系弹射版 嗱，迟啲都讲嗱，呢、這个咧就系、是、大陆依家出咗001A 啊嘛， 系 嚟紧会出002嘅， 系 咁002好多人都话啦，咁究竟系乜嘢起飞方法咧？究竟会唔会滑跳起飞啊？定系我哋会整个弹射版咧？ 系 嗱，而家传紧个风吹得好行就系弹射版。 弹射版系用咩？ 系啦，咁究竟用咩咧？电磁弹射定蒸汽弹射咧？我哋拭目以待，但我相信都系整到蒸汽弹射嘅啫。咁仲有一个问题，我哋都成日讲佢唔系核动力嘅，常规动力嘅。 常规煲水喎，烧油煲水喎， 冇办法煲水，即系好似我哋大陆嗰啲石吹住先啦，煲住先。咁所以咧就嗰个电力系会有啲问题嘅。咁就如果 J15 咧用呢个嘅弹射咧，争好远喎。弹射咧而家啲数字全部就真嘅咯。 可以用到晒全部。 系啊，如果呢啲数字全部都系真嘅话咧，就争好远啦。咁就有得齐啦。系啦，咁我哋就即管拭目以待先啦。好嘛，好，我哋下一节翻嚟，我哋再睇其他嘅舰载机嘅情况。